寂寞宁静，桌上寒灯光不明，伴我独坐苦孤零。人隔千里无音讯，却待遥

法制晚报消息，记者十号从市属公园获悉，市属公园游船正在备检待航，九号在紫竹院公园内萌萌哒的熊猫造型的电动游船下水试航，检测设备的安全性能。记者了解到，今年紫竹院新增了20条熊猫电动游船，这是本市首次引进该类型船只。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颐和园的龙舟、北海的画舫、玉渊潭和紫竹院的摇橹船等千余条游船将使游客置身感受船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预计金春划船季将于下周启动。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热地照着我，曾不合适留你在下楼，梦中的国度就在眼前，我的灰姑娘不要太紧张，请你抱紧我，哇哇哇哇，跟着我们一起向阳，跟着我们一起飞翔，说出你的情话，别怕浪不平浪，这里只有你的爱，跟着我们一起向阳，跟着我们一起飞翔，让逍遥的世界换上新的蓝天，让你理想更耀眼，逍遥的一天现在就出发， 情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来旅程路，准风有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于今晚悠悠地想我入梦中，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来旅程路，春风有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若是情未动，始终相信我俩如春天有个约会。